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95节。伟人清寂，骂神清净。注解里面嗰几句话，我读一次，大家听。是君子立身行己，要当行其在我者，必使正直无邪，思维直矣。或身未能直，而但以伟人为直，则良心已丧，乌德为之直也。且正直之人，心必忠厚。当言即言，使人之改，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，所谓直也。彼伟人者，乌人之名，快己之路，而乃自谓直道，岂不可痛可恨？老子曰：聪明心察而近于死者，好机而仁者也。我哋先睇呢一段，呢啲系我哋好多人，特别系现代人，时时犯嘅大病，毁谤人哋，人哋有过失，一定要将佢嘅过失加重，要加好多倍；冇过失，亦将过失加喺人身上，呢种系自己称为正直。我哋睇下古德教我哋嘅，从前读书明理嘅人，而家我哋讲学佛嘅人，学佛嘅人德行学问喺是君子之上。呢件事情，印光大师时时责怪顺治皇帝将考试制度废弃咗，所以佛门嘅素质一落千丈。如果喺古代嗰种制度之下，我哋呢啲人想出家冇资格，你考试唔合格，通过唔到嘅。所以出家人，你睇经典里面所赞叹嘅天人师，你唔单止喺人间嘅师范，仲系欲界天、色界天天人嘅师范。点解啊？正直无邪，所以得到天地鬼神、社会大众尊敬，你嘅心真情，你言辞正直。如果自己身唔直，心邪曲，你有咩资格责备人？你睇许哲居士100岁未发过脾气，冇责备过人，同人相处唔到，回过头嚟自责，我自己做得唔好，令人厌弃。我哋听到佢讲嘅话，一生 唔记人哋嘅过失，唔记人哋嘅恶言恶行，一生心里头只记人哋嘅好处善处，你就谂下佢个心几善良，行为几善良啦。所以人哋101岁，精神体力同30-40岁嘅人一样。吾王师见到自叹不如啊！佢先40几岁，自叹不如唔够，要努力学习，要向佢学习，仲嚟得切。我时时喺讲席之中讲，你20岁学，你永远系20岁；你30岁学，你永远系30岁；你40岁学，你永远系40岁。你要真肯学，如果自己心底邪曲，身唔正直，而以毁谤人表现喺外面，以为我好正直，佢里面讲你嘅良心已经丧尽啦。你做作极重嘅罪孽，你果报喺阿鼻地狱。佛经里面讲嘅拔舌地狱、刀山地狱、油锅地狱、落油锅，呢啲都系呢种罪孽所感得嘅果报。地狱里面嘅果报唔系阎王设置嘅，系你自己恶心恶行变现出嚟嘅境界，自作自受啊！呢个地方讲得好，正直之人心必忠厚，厚道啊！而家心底忠厚嘅人少啦，忠系乜嘢？忠系心正，一丝毫唔偏，一丝毫唔邪，咁叫忠。忠，老实讲就系诚。诚就是忠，忠就是诚。你心里面有邪曲，有偏邪，你就不忠，你亦就不诚。你言行自然轻薄，口重就冇了。当然即言讲话要思考，论语里面讲三思而行，想开口讲话要先想下这些话当不当讲，应不应该讲。佛的四摄法里面教我们爱语，爱语是什么意思？绝对爱护对方。爱语不是好听的话，不是浅昧巴结的话，是爱护众生的话。规过劝善，那是真正的爱语，令人能改。讲话点到为止， 所以讲话要在诚有余而言不足。你内心真情，帮助人改过自身，真情心成就人地。你心有余，话点到为止，先能感人。呢种系直，毁谤人、侮辱人、闹人呢、这个地方讲得好，快己之路，自己闹人好爽快，以咁做为直道。呢度讲可痛可恨啊！老子呢句话讲得好，聪明心察而近于死者，好机以人者也。聪明心察是佛家讲的细智辨聪。心察是乜嘢？窥察人哋嘅过失，喜欢打听人哋过失，喜欢收集人哋过失，喜欢听人哋过失，呢种人系近于死者，不得好死啊！程子讲：君子于人，当于有过中求无过，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。而责己当反时，点样对人，点样对自己？对待人要喺人哋有过失之中去观察佢嘅无过失，亦就是观察佢嘅好处，对自己呢啱啱相反。喺自己无过失时细心检点，将自己嘅过失揾出嚟。最后嘅结语好啊，世间之人口业无穷，故太上再三严戒也。佛经亦系咁，第一句话善护口业，不讥他过。日日造作罪业，尤其是一个出家人，出家人造罪业比在家人重十倍。你如果问点解，因为你着上呢件衣服呢个形象，你是代表佛菩萨，你造罪业就侮辱佛菩萨。佛经里面常讲，毁谤佛法，破和合争，你将佛教的形象破坏了，令社会很多很多大众看到你的行为不敢学佛，于是他们亦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他们为什么谤？因为看到你这样先毁谤。这些都是你的过失，都是你的罪业。所以果报在阿鼻地狱，要出头那就太难太难了。各位可以看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看下《地藏十轮经》，《弥勒菩萨所闻经》，里面有详细的说明。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人胆大妄为，真有胆不怕到地狱，不怕地狱苦，敢做罪孽。我们要知道境界。第二句是骂神清净，注解里面我读一读：聪明正直之为神，神的意思本意是什么？聪明正直讲得好，但是本意我们看神这个字的写法，它左边是个士字，士字是什么意思？上面那一点一画，古时候那个字叫上字，上天，下面有三条，那是垂象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自然现象，古人讲上天垂象，那边是身，身是什么？通达的意思。用我们现在最简单的话讲，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叫神。任何人通达宇宙人生真相，我们称他做神，圣亦是这个意思。所以神的意思，那个字是会意，令你看到那个字的形象，体会他的意思。他一切通达明了，那种人君子所当敬畏，读书人知识分子对那种人哪有不尊敬的，有学问有道德。乃有无忌惮之小人，智慧正直无邪，可以屈服鬼神，这种是小人，不相信有鬼神，以为自己好厉害，可以降服一切鬼神，不知其心术之微，鬼神早已窥破。你起心动念，鬼神早就睇破了，早就睇穿了。你在那里做罪孽，果报在这个世界，特别是在现在，报得太快了。各位只要细心观察下，你就明白了。你看造作罪孽的人，如果各位看到天目山齐居士的报告，你看他经营道场某几年，先四年多，不中不到五年， 感应果报的事迹太多了，数不尽了。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罪业，好像果报没有现前，就是经常说的，是靠你过去生中所修的一些福德，你那些福报还未享完，等你福报享完，恶报就现前，那个时候后悔莫及了。人要明理，你们过去生中修的福，做罪业不怕，你还有余福保护你，我不敢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很多看相算命的同我算命，我前生没有修福，所以年轻的时候觉得非常苦的日子。我学法，很多同修知道我过了15年非常艰难的生活，亦有些出家朋友看过我在台中过那种生活，看到摇头，任何人没办法忍受。我无福报，前生无寿，而家到晚年，大家睇到我生活仲唔错，系我呢一生学佛之后先懂得受福。所以我系现世受，现世报啊！你哋睇到嘅。你们是靠过去生中的余福，你们如果肯修福，你们晚年绝对超过我太多太多了。人为什么不知道修福而去做罪业？太上同我哋讲，文昌帝君因质问里面同我哋讲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佛同我哋讲，有两个神，一生跟住我哋唔离开嘅，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命。嗰两个神住喺我哋身体里面，形影不离。我哋做善做恶，嗰两个神立刻就去天上报告。我哋起心动念，甚至自己仲唔知道，佢已经知道啦。人唔可以唔存善心，我一生自己修学劝人，全心就是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落实在生活之中，落实在工作里面，落实在应酬处事待人接物，无论人哋用咩心对我，我用真情清净平等慈悲心对佢。佢再恶，我亦唔会记佢嘅恶。我总系想人哋好处，人哋对我有一日嘅好处，一个钟头的好处，极其微细的好处，我都记在心度，感恩大德。他对我有什么害处，毁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通通记得。 修自己圆满真实的善心，令自己一生生生世世永远生活在善的境界里面。我们跟佛菩萨学，我们跟圣贤学，学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些。在这个世间一生一世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看破放下自在随缘。远离是非人我贪嗔痴慢，令自己烦恼不起。我们修学就有成就了。如果每日仲起烦恼，每日仲系睇到人哋唔啱嘅地方，我哋就错啦。我哋就唔似佛，唔似菩萨啦。正宗学会成立，我为咗勉励同修修学，提出修学五个纲领，又将《无量寿经》上佛陀重要嘅教诲截录咗六十几条，将《发起菩萨殊胜智牛经》里面嘅教训截录咗四十几条，印成一本书，正宗同学修行守则。嗰本书属于行经，我哋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唔可以违背，咁我哋就真嘅学佛。我哋发愿求生净土，必定往生。嗰本书印得好多，分发得好广，但係有几个人认真修学，有几个人认真日日将佢睇一次，攞佢嚟反省反省，一条一条反省，我有冇做到？而家台北三重寮居士，佢哋嗰啲同仁用白角格反省，日日反省，嗰啲系世间嘅好人。我哋要用净宗守则，每日一条一条反省，你就系真嘅学佛，你系如来第一弟子。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如果违背咗，你系魔子魔算，你系嚟破坏佛法，你系魔王波旬派嚟嘅，嚟破佛法。破佛法冇好处，死咗之后必堕阿鼻地狱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就讲到呢度。